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3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没事，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打路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你，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 10点大陆机，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时间在不经意的转来转去，来到了2018年的7月13号22点03分10秒钟。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正在为你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10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周准。周末了，开心吧？一定很开心，很放松。都已经快22点05分了，你一定是一种非常舒适的状态。大家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的话，其实从我正前方看过去，是我最欣赏的北京青年广播的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恒恒，他正在努力的看书。他的周末就是在录播间看书，他这样的方式度过。你怎么度过的呢？我肯定是在直播间陪你度过。今天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小 C 你来了啊。小 C 说用音乐下酒不错，然后品一品陈年往事里的芬芳。陈年往事里不单单有芬芳，也有一些情绪在里边啊。今天呢，我就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所有进场的朋友都是自己人，自己人就不用客气，里边坐啊。看到喝的是情，醉的是爱，又来了，你好，说说话嘛，不要老在这个花椒的那么多的听友群里的不说话，大家一起聊天，就像进了一个十点大陆机的酒吧一样。就像这张图，来一张图，酒吧的图，我今天找了很多，这张吧，你看这是一个酒吧的演出的图片哈，非常的开心，这也是啊，很多很多的图片今天晚上找了，你看是不是？ 欢迎你来到十点大陆记的音乐酒吧。周末的晚上，这个舞台属于各式各样的歌手，不同风格的人，你可以完全放松的拿一杯酒，在你的卧室里，在你的熟悉的环境里，听我跟你一起聊聊周末的心情，跟我聊天吧，不要老让我一个人在夜里对着话筒对着画面来说话。说是不孤独，真的有一点的，我孤独的时候你们看不到的。我会关掉话筒，把这个画面关掉之后仰天长叹，怎么没有人跟我聊天。在场的朋友，你们如果能打字的话，就在花椒里打字跟我聊天，说说你周末怎么过，你心情怎么样，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我今天晚上放的音乐是不是投其所好，你喜欢啊？希望你点赞，希望你分享十点大陆记的直播间，希望你刷礼物给我。真情真意的，不逼迫你刷礼物给我。下载花椒，搜索十点大陆记，每天的22点都会有直播主播上线推荐给你啊，你就知道哦，他在直播。奋飞青年你好，好久没来直播间看直播了，刚看完邪不压正，正好赶上。怎么样这个电影邪不压正，好看吗？说说你的感受啊，你可以剧透一下。反正有的时候姜文导演的电影呢，你看一遍是看不明白的，需要看很多遍啊。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姜文是不是明白他导的电影，但是节奏很快，画面很丰富，语言很犀利，节奏特别突突突突突突那种感觉啊。好了，你也可以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视频也可以看到我。时间来到22:06，你们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今天晚上我就在一个音乐的酒吧里头 DJ， 我是 DJ， I am DJ 周准。第一首歌来自于杨乃文，一个瘦瘦弱弱的女生。如果我把各个进场的像听友啊、网友啊，在十点大陆机花椒平台看我直播的朋友当做观众听众的话，当我打开一扇门的时候，大家在陆续进场，我在幕后透过一个小小的空间看到你们穿不同的衣服，不同风格的，有不同的身材，不同的长相，头发有不同的颜色，有深黄啊，有浅黄，有黑的，还有白色的头发啊，你们的面容不一样，期待不一样，近视点打陆记的需求不一样，真是很精彩的一个周末。好了，有请杨乃文打开世界的门。 I don't miss you. No， 不是杨乃文。今天我准备了很多外语的歌曲啊，我觉得第一首歌理应是那种，因为说是音乐的酒吧嘛，就应该是那种非常非常的 blues， 非常的慵懒，或者是 bossa nova， 或者是节奏 blues， 或者是 fusion 爵士等等这些风格的音乐，我真的希望你喜欢。一句话之后，我们来听听第一首歌曲，很好听。 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 今晚我们的时间很多，我不讲大道理，也不讲情爱啊什么的，我就好好的听歌。第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歌手 Lisa 啊，名字叫做 I don't miss you anymore， 我不再想你了。有点悲观吗？是不是有点洒脱？就像这个女生扎了一个非常高的马尾，对一个人说 I don't miss you anymore。 OK， 有请 Lisa。 I don't miss you anymore unless the moon on a starry night, I just might miss you a little bit. I don't miss you anymore, less it's a cloudy day, or if the sun shines bright, I just might miss you now and then. I don't miss you as the moon is floating high above a perfect midnight sky. 指点答路机，生而不同。 愿意为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路，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 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十点答录机，见字如面，欢迎各位来到周末的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你正在收听收看的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我的名字叫做周纯。深夜的感觉呢，如果是我在设定十点答录机这样一个深夜的感觉，它就是这样一种氛围。刚那首歌 I don't miss you anymore 啊，就像你推开这扇门的时候呢，你闻到一股冷气和酒精的大麦的芬芳，还有香水的 mix 混杂的一种说不出的一种，不是让人很讨厌 也不是让人很熟悉，但是有一点点高级的味道，你能理解这个味道的感觉吗？谢谢0833关注了我，谢谢你。当你一进门的时候听到了这首爵士乐风格的歌曲，应该是 smooth 爵士的感觉， soft jazz 的感觉呢，就会觉得非常的舒适慵懒，而且节奏不是那么快，这应该是今天晚上十点大陆机的整体调调。不管 Lisa 在歌曲当中讲到她到底是真的不想再想这个男子，还是 everyday miss you。有的时候呢，我会在朋友圈看到一些比较敏感的朋友说一些自己的想象哈，说我只是想起你了，但我不是真的想你了。哎，这句话还很有味道啊，很有力道。我只是想起你了而已，我不是想你了。当你想起一个人，当你想他了，其实这个原始的初衷和动机就非常的让人觉得温暖。有故事，我也希望今天晚上所有进场的朋友都可以听歌里的故事，品歌里的人生啊，我们都会喜欢平常听听音乐，对不对？比如说像现在悄悄进场的朋友，王红岩、呼图碧、海岸，还有狂奔的狼、Sunny Doo， 还有浆糊老师，谢谢夏天关注了我，小莹莹。你们平常都听什么样风格的音乐？在夜晚的时候一个人戴上耳机听音乐的时候很享受，很美妙，对不对？我也是一样，跟你们感受一致。今天晚上在十点大陆机第二首歌来自于刚刚说过的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当你推开这扇门的时候呢，也许是一扇心门，也许是一扇看外面世界的窗口。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出去玩去旅行？当你从一个机场到另一个你陌生的机场，当你出机场的那一瞬间，这个国度它的最初的样貌就展现给你，是否繁忙，是否国际，是否热情，是否异域的风光，它都会展现给你。当旅程慢慢的展开，你的住所，你的景点，你的饮食，你看到的街道的人，甚至你有更深一步的了解当地的人文环境、故事、历史的话，你就会慢慢的卸下防备，打开世界的门。杨乃文。 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吻过你的眼睛，这无畏的青春。门外最孤单。 你就是我回去的地方。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是黄国伦，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曹玄斌，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董东东，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蛋蛋，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我是主持人周准，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欢迎你来到十点达路机，周五的晚上是这样一个调调的。谢谢今天的听友来到直播间，谢谢夏天和谢年的关注。小 C 啊，你好，34级的小 C， 你在哪个城市呢？我都没有问过你。他说夜晚的城市少了浮日的喧嚣，感觉整个城市要沉睡去的，慢慢的睡。十点达路机还没有打烊呢，不能睡去，要保持一种半清醒半迷糊的状态，听听我推荐的音乐。刚刚那首歌来自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希望我们都彼此不设防，打开心房，到彼此心里去看一看啊。接下来这个歌手呢一直不是很火，叫做唐鸿飞。曾经张亚东先生有一张概念性的专辑，里头非常多他捧的歌手啊。我觉得唐鸿飞的音色非常有特点，也适合晚上来听的一首歌。我找到了这首歌曲，这首歌也非常有画面感，叫做海平面和地平线。比如说我们站在海平面的时候和地平线就有非常神奇的感觉。我也找了很多这样的图片。我是一个喜欢海的人，也许是二月底出生的缘故吧。我会在大海的这种环境当中很舒服，我会时而激动时而平静啊，时而用的太过于文字化。我会有时候很平静，平静的我连心跳都可以听得见，真的。偶尔我也会很激动，我会对着大海唱歌奔跑跳跃，像个孩子一样。我希望经常的所有朋友，像松松、代表哥、悠然见南山、大中马、莫香客、巴坤蔬菜，你们都像孩子一样的来到这里。接下来这个歌手不红，但这个歌手唱歌确实有很有味道的人啊。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觉得他这个人真的审美也不错，经历也非常的好，然后又愿意帮助别人，为什么他没有那么的优秀，那么的优异，被那么多人知道呢？过好你自己的生活就好了。有请海平面和地平线的演唱者唐鸿飞。我喜欢这个吉他的前奏，很简简单单，就像日出日落的时候那个光线跟大地形成的夹角一样，非常的美丽和神奇。日出东方，日落西方，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我们在日出日落的这样每天的更迭当中去发现美好，感知这个世界。 地平线，地平在我身线，海平面的那一点，

点答录机生而不同，在上半段结束之后，中间一个小小的广告间隙呢，刚刚为我们演唱歌曲的这位歌手呢，是年轻的胡夏，美好的昨天。我们展望一下，也许我们铺开一下那些泛黄的旧照片，想想美好的昨天，都跟校园有关系，跟简单有关系，跟爸爸妈妈的照顾，朋友的细心的陪伴有关系，并没有那么多的分开遗憾，被怀疑，被挤兑，碰壁都没有。美好的昨天嘛，昨天是美好的，今天我们要更满怀期待啊。今天晚上是听歌里的故事度过一个非常舒适的周末哈，想必你现在这个时间22:39已经是该回到自己的家中了啊，可以非常舒适的洗个热水澡，然后呢穿宽宽的衣服，白色的 T 恤，女孩子穿一件大大的衬衫也很好看，然后点一杯红酒啊，把自己那个熟悉的灯光调到最舒适的色度，听听音乐，看看电影，放松一下身体和神经，伸个懒腰，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周末就应该是这样的打开方式。刚刚进场的花椒的朋友，你们好，舅舅在问我，你戴着那个棒球帽是响应世界杯吗？哦，关键是没有洗头发了，对，你看没有洗头发，对不对？没洗头发啦。刚进场的朋友，欢迎你们。有夏天，谢谢夏天关注了，我刚刚看到了，有一个人能干。欧阳少贡，雪雪无痕，陌生人你好，华哥，峰回路转，我心永恒，你们好。不洗头，好，我现在来一个正面的不洗头的样子，如果你们在花椒可以看不洗头的样子是什么样的，哎，还好吧。就不洗头是这样的，这头发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会觉得有时候在家里头不洗头发啊，就是不洗脸啊，然后不刷牙，其实挺舒服的事儿啊。怎么舒服怎么来吧啊。那接下来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呢非常的喜欢。我觉得王菲她唱歌是有绝对的录音棚，就她在录音棚录制时候绝对是有天籁一般的沁入感。一说到王菲的歌曲你会想到很多，对不对？但是这首歌也许你没怎么听过吧。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你现在赶紧去搜，叫做等等，就是 waiting wait 等诸如此类等等。这首歌曲有强烈的画面感，由电影院逛街开始，你想听吧，我选的歌曲都很好听。对，舅舅说的对，不洗头发提倡环保。哎，就是洗头发的频次你们有没有总结？比如说冬天的时候一周洗2-3次啊，比如说夏天的时候一天洗一次，你们是白天洗头还是晚上洗头呢？洗完头发要吹干吗？睡觉之前要吹干再睡吗？这就是生活一些又有趣又有简单的问题。好了，我们带着到底是一天洗几次头的问题进入王菲这首好听的歌曲，我诚意推荐给你，等等。 因为看了一场伟大电影，于是就期待会逛一逛街，站在灯下谈了整夜，于是习惯了你的情节，这样子两个人这一切会有什么样情节？因为看着你脱下了袜子，于是就期待穿你的拖鞋，因为你的甜点那么体贴，于是把我过去的钢铁一下子都毁灭，这一切泪一样泼在眉间，等晴天等雨天，等待你给我意外，感谢你让我有人想等待，等你 了拥抱等等，记住的轰烈都没有差别。最后故事怎么样子完结，有没有下一个圣诞节，还好我不了解。守候在还一无所知的世界，等晴天，等雨天，等待你给我意外。感谢你让我有人想等待，等你来，等你在，等你怎么样离开。感谢你等待，所以我存在，等一千零一夜，等待无解，再等待多些，然后等到我们互相了解，再等到互相轻蔑，等晴天，等雨天，等待你给我意外。感谢你让我有人想等待，等你来，等你在，等你走， 是来自于王菲等等。是不是在这样一个夏夜的深夜的时候听这首歌曲非常的好听？他说了很多的恋爱的关系，就像我们的很多的朋友在互动一样哈。小 C 是说他非常的感性，小 C 说等夏日的晴空，等徐徐吹来的清风，等来老友不经意的问候，等来下一刻的美好意外。谢谢你。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大家好，我是刘沁。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你， 我是摄影师腾辉。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晚上好，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我是主持人周准，很高兴认识你。也许你并不知道我是谁，不重要，重要是我等到你来到这里，然后你来到这里之后，我们慢慢的了解，成为朋友。不管你是一种何种的期待进入十点达路机，也许是一首歌我播的，你觉得哎，这个 DJ 品味不错，不错。也许是因为你喜欢这个深夜电台的调调。也许是因为你喜欢不洗头的我，都好。你看我这边的头发有一根，都翘起来了，嗯，不管，无所谓，都是自己人。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王菲，等等。大家不要走得太快，不要太着急，不要太过于着急得到一件事情，得到一个说法，得到一种方式去证明些什么，慢慢的。时间还有11分钟，我直了直腰，把我的非常宽的肩膀啊展现给你们啊。接下来这首歌手呢，我也非常的欣赏，也是一个唱作人士的歌手，他翻唱了很多经典的老歌。因为你知道， 老歌一旦被人唱红，再被一个歌手翻唱的话，他会有非常多的审视的角度。王菀之，你有没有了解过这个歌手？过香港的歌手王菀之的这首《学会》，我也非常想推荐给你。比如说我们学会去等待一个人，学会等待，学会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发奋努力，证明一些什么。此刻你好吗？我学会等你来，这也是一门非常难学的课程。吉他的前奏就很容易接受，没有那么多的距离感啊。 弹奏的黑白琴键，你猜不透，你学不会。我的旋律你听见，弦外之音你无解。并肩的肢体语言不够整齐，不够绝对。沉默想讨你安慰，你却当作是自卑。我爱上的是谁？真正的你还是我支配？大部分的时间选错了座位。湿透的落雨大街，脚步仓促，水花纷飞。我的忧郁你发现，心底秘密却搁浅。独自的空荡房间，没有光线，没有音乐。多希望你在面前，却满是寂寞云烟。我爱上的是谁？真正的你还是我支配？大部分的时间选错了座位，事与愿违。我留下雪白的眼泪来自忽略你的沉醉，只忙着是给自己太多界限。 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 我非常的喜欢王菀之最后的那个和弦的应用，不管是转调和离调的这种属调以及同属关系的运用，我都觉得非常的有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哦，还有五分钟我们就 Time to say goodbye。 今天我只放了一首外语歌，叫做 I don't miss you anymore， 我不想再想你了。其实这个是有多大的勇气做这件事情，不想念一个人，对不对？我希望我等到的是大家来到十点大陆机之后就有一个依赖感，一种依赖感很简单，就是彼此不排斥，然后慢慢了解之后觉得哎，大家可以走很长的路当很久的朋友。哇，这句话真好，走很长的路做很久的朋友，彼此支持，看变化，看岁月的成长。虽然有时候你会疲惫，有时候你会很累，喜悦悲伤都可以在十点大陆机里可以找到啊。我个人非常喜欢粤语的歌词，特别是林夕先生啊写的粤语的歌词，黄伟文先生，这都是新锐的和老派的一些代表人物，方文山写的都是普通话的感觉啊。粤语歌词里面有非常适合演唱的部分，特别是林夕跟陈奕迅合作的时候，那种和谐感非常的直接给我。最后一首歌也是今天晚上唯一一首粤语歌，叫做不来也不去，一种很中庸的想法啊，其实这是非常大的隐忍对于生活来说。最后一首歌了，谢谢所有今天进场的朋友，最后点点名，红树林、雨阳、晴天、明佳妮，这是两位朋友啊，还有你喜欢我吗，子贡、五落花，谢谢舅舅送我的心花怒放，谢谢小 C 送我的唯爱啊，我都记得，谢谢你们。最后一首歌有请 Eason 陈奕迅，也再次谢谢你们的到来啊，所有关注我的朋友、It's my pleasure， 非常开心。明天后天我要休息休息了，周一再见，晚安。很多话还没有说完就晚了，周一再见，不要忘记接下来的 Holy Music， Love is Love， 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有 关系，人前没有你，我是我，和途人一起，停顿时在你笑开的眼眉，望穿秋水之美，回程时浪淘尽了你。任背影长睡着不起，留下我在烦恼当中翻点背囊，直到拾回自己，掌心因此多出一根刺，没有刺痛便冷知，就当共你有旧情没有往事。如烟因给你递过火，谁到醒才站立得起。